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下跌1.68%，医药科技股暴跌。今年1到10月份新增就业累计达到1200万人。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我们手机支付安全。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早盘集体低开，5G 概念股全线走弱，科技股也纷纷回调，三大股指震荡走弱，医药股午后开盘集体跳水，股指进一步下行，沪指逼近2600点整数关口。从盘面来看，各大板块题材纷纷飘绿，资金避险情绪升温，黄金股盘中逆势拉升，军工、水利等板块跌幅比较窄，而高送转、5G、知识产权保护等板块跌幅居前。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05.18点，下跌1.68%；深圳成指收于7735.05点，下跌2.44%；创业板指数收于1345.76点，下跌2.61%。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我们怎么来看今天三大指数的回调？ 好的，前次我们讲过，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来看呢，10月30号开始这个新的循环4个高点啊，前面2个高点都创了新高的，第三个高点呢就是这一次这个周一的一个冲出的高点，周一周二。台子上呢已经完成了第三个高点反弹高点，但这高点我们前次也谈到过，不会创新高很难。那么这个高点完成之后呢，市场会有一个回落，回落到12月15号前后到20号之间吧，可能会有第四个反弹高点出来，或者反弹动作出来，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话就走到了1月4号左右，就元旦节后的前几个交易日，然后呢整个循环周期结束，再进新的一个循环。所以这种态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逐波反弹，逐波的往前 这个迈进的一个过程啊，有个股机会，但是切换的非常快。那个看到刚才说的热点都是前两三天火热的，热了之后可能一两天或者两天时间就结束，它这样一种特点，还是一种呈现出熊市反弹的一种脉冲式的特点。而且呢，今天从整个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 一些个股呢热点比较的凌乱，未来几天呢也许可以关注一下中字头的股票，因为在这个跌的过程中也许有一些护盘的力量存在啊，可能会突然活跃一下，这一点的话可能会形成一种小脉冲的一个反弹，这个属于盘中级别的，不属于大的。整个的运行呢，我们从基本面简单看一下，第一个业绩方面呢现在还没进入业绩的预告期，所以的话这个是中性评分。 另外呢，资金面方面最近还是比较的正常，也是一个中性评分跟预期制。好，现在唯一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在12月中旬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临近年底哈，有一些这种政策啊，或者说一些吹风啊，这样呢会对市场可能形成我们说第四个 反弹高点的形成，大概是这么一个预期。 好，这是一个总体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5G和医药股啊。那么5G未来的发展逻辑您认为有没有改变今天很多股都是跌停啊或者是接近跌停？5G呢，我觉得今天之所以跌停，大家去查一下新闻就知道一些情况啊。但是呢，我认为这个事儿反而说明了5G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大的国家之间的这种争夺和这种看重。 它属于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5G呢，它一般参照世纪的发展路线来看，它第一部分先是炒题材啊，就是炒一种预期；第二部分呢，就是以真的发放5G牌照，可能会在2019年发放啊。那么这时候呢，进入一个就是真的啊，开始炒这种业绩的这种情况啊，因为它发放牌照就开始要运行了。然后呢，在因为它速度加快之后，可能会带来 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这个互联网，还有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些行业呢，会带来一个催化增，那这样的话就进入了一个业绩全面开花，那就是一个兑现的一个阶段，有这三段的一个运作。现在呢，刚刚是运作第一段啊，前段时间火热过一段时间，有一些波动，它毕竟代表着一种未来，它是很有前景的，但是呢， 可能近期有个短线的调整，应该这么来理解。 好，受今天我们看到的医药采购投标消息的影响，医药股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哈。那么医药股是否要进行价值重估呢？以前大家一直都认为医药股是蓝筹股当中非常有业绩支撑的啊，这么一个板块，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好的，医药股呢在今年下半年应该说有一些基金都做了减持啊。 减持之后的话，吸引这些资金再度进场，我需要有个过程。这过程呢，刚才跟您提到的就是这个带量采购的这个问题。但是采购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医保扩大了保护范围，但是呢，为了降低成本，要让一些药厂把暴利的药啊，把价格压低下来。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会带来他们的利润的损失。但是呢，换个逻辑想呢，就是说我是以量补价，你价格下来了，但量大了，你规模生产也能够有利润。 所以说它是一种新的一种这个社保或者医保的格局啊，那这种医保格局呢会带来药厂重新对药的品种以及产量进行重新布局，行业内的老大老二老三肯定要进行洗牌，也中标的肯定会受到大的一个成长啊和扶持啊，它的量上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作为投资机构，它也要看洗牌之后到底哪些企业重新能够适应新的这种中国的医保环境， 然后选择好的公司，然后呢再度进入。我相信这个时间上可能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评估时间，所以在半年之后还是好好的可以关注一板块，当中会有优秀的公司。我们因为跟医药公司也走得比较近，到处也在调研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 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好，下周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今天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数据，核心指标运行良好，城镇新增就业平稳增长。今年1到10月，新增就业累计达到120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9万人。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同比持平。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2%，降至近年来的低位。 同时重点群体就业稳中向好，特别是前十个月就业困难人员实现新增就业149万人，同比增加了2万人。今天美元指数强势拉升，在岸人民币收于6.8837，上一交易日收于6.8662，下跌175个基点。今天的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5.20元，比昨天每克涨了1.1块。国家带量采购药品的投标谈判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正在协商价格。带量采购谈判的心血管类药物起步降幅大概60%到70%，药物包括瑞舒伐他汀口服、厄贝沙坦、安氯地平等等。通过多方调查确认，11月初开始的创投概念股异动行情背后有明显的游资恶炒因素。一些游资大户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率先抢筹锁仓，随后通过集合竞价封板、尾盘虚假申报、强化涨停趋势等手段诱导市场情绪自我强化，制造出相关个股的连续涨停行情。上交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针对上述异常情形，已启动违法违规线索核查流程，发现线索将立即上报证监会查处。下一步，上交所将持续优化交易监管工作，切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坚决打击以炒作之名行操纵之实的违法违规行为。ETF 不仅是近期资金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年末基金分红潮中的主角。12月5号，华夏基金发布公告，旗下华夏沪深300 ETF 将于12月14号派发分红，拟每10份基金派发分红1.6元，分红权益登记日为12月10号。按照收益分配基准日11月28号的份额计算，华夏沪深300 ETF 此次分红总金额达到11.18亿，此次已经是华夏沪深300 ETF 年内第二次分红。11月13号，该基金刚刚向投资者分红超过10亿元，由此华夏沪深300 ETF 年内分红总额或许会超过21亿元，成为年内分红最多的 ETF。 第三方基金研究人士指出， ETF 进行分红有助于确保其后期更好地实现跟踪效果。万德数据显示，华夏沪深300 ETF 长期跟踪效果行业领先，业绩优秀。2017年，其跟踪误差仅为0.37%，截至12月4号，其今年以来年化跟踪误差仅为0.14%，成立以来年化超额收益达到2.3%。凭借优异的表现，2016年、2017年，华夏沪深300 ETF 连续获得上海证券报评选的指数型金基金奖。业内分析师表示，沪深300指数是最具代表性的大盘指数，成分股是代表中国基石经济的企业，投资价值显著， ETF 具有分散个股风险的优势，是低位布局的优势工具。不过我们仍然要提醒大家，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今年前11个月，40个典型城市土地出让金累计收入达到2.01万亿元，同比下降1.8%，连续2个月同比下降。40个典型城市累计土地成交面积同比增速小幅回落，累计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降幅小幅扩大，成交均价连续8个月同比下跌，土地成交溢价率再创新低，整个市场呈现降温态势。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今天发出通知，从明年的1月1号起终止定期定额征收方式，个体工商户征收方式转为查账征收，请及时足额申报缴纳相关的税款。北京市怀柔区推出第一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将在明天摇号，首批房源仅针对符合条件的人才家庭。公告显示，此次开放申购的房源数量为150套，但最终通过购房资格审核的只有141户家庭。由于房多人少，这141户家庭将全都可以参加选房。这个项目位于怀柔区怀柔镇张各长村，根据申购公告，该项目含全装修费用，销售均价每平米2万元。单套住房的购房人产权份额为65%， 按照最小户型86平米的面积来计算，购房款需要172万元，获得 65% 的产权份额。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买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都说投资有风险，比投资风险更大的呢是您上当和受骗了。所以今年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呢也多次啊制作相关的节目，关注大家的账户安全问题。今天呢我们要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您手机的支付安全。我们的嘉宾是来自360手机卫士的安全专家葛健。葛健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这两天大家都在关心这个微信支付支付赎金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有一个病毒啊造成了可能有10万人以上中毒，那么它被感染之后呢，用户的电脑会让大家呢去扫一个微信二维码支付赎金，所谓的支付了赎金之后才能够解密啊解毒。你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因为它这个病毒其实属于勒索病毒嘛。它中了就是这个病毒之后，就是你系统里的这些文件呀，或者你保存这些照片啊影音啊这些文件都不能正常的访问了因为它都加密了。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包括就是说今年其实之前爆发的时候都是通过比如一些虚拟币比特币啊这些来交易。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它现在也算是一个比较本土化的这种支付方式了，用的是这个微信支付， 要交110块钱。 对，而且这个交的这个金额还是不小的，其实因为之前我们记得在这个手机上有的，它是可能是联系 QQ 啊去提供一些钱，几十块钱，然后让你可以把你的手机解锁啊。当然就是这个其实正常来说的话，要一个比特币的话其实也是很贵的，但是所以就是说它这个这次的话它其实是用的这种就是更改了这种支付方式嘛，用的是微信。对， 好，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已经初步锁定病毒制造者是一名年轻人啊，是一名95后的男子。目前呢，警方这边的消息呢还没有更新啊，不知道是否抓获啊这个病毒的这个制造者。那么从防范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才能够防止电脑被中毒，然后呢进而被人勒索？ 其实这种的话，因为它病毒的一些传播上主要还是就是一些人平时的使用习惯吧，它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像这种病毒它的传播的话，一些都是一些这种非官方的一些网站，比如说他要去下载一些软件，或者是去这个下载一些文档，他可能从一些比如说 QQ 群里啊陌生人的 QQ 啊，或者是一些论坛里边啊，或者一些这种下载站。但是这些网站的话很多都是容易被挂码的像他这次传播的话，他其实也是加了一个就是易语言程序嘛，他搁里边然后去中招的其实所以就是说这种木马的传播途径基本都是在这些里边，包括一些外挂的程序啊，这种非正式非官方的这些程序。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日常使用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非官方的下载， 就不要随便去下软件下什么片 你的下载途径上一定要注意，并且说你下的这些你下载的程序也要注意，也是要官方的这种所以就是安全性更高一些。同时呢就是说你需要就是说去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安全的措施，比如你安装一些安全类的软件呀那它会在你访问的网站里边，它会去看到底是否是正规的网站，是否有问题，是否被挂码，或者呢你安装的这个程序是否是一个木马程序。 对是。那么这还只是让你交110块钱啊。 对。 那还有一些他知道你所有的支付密码之后呢，那你的账户的里的钱就有可能都会被转走啊。 对。 你说辛辛苦苦炒股是吧，挣了也好赔了也好，他至少他不会一天赔完是吧， 对， 挣他也那也一直在你的账户里面。但是你想如果自己的相关的账号信息密码信息被这些黑客呀或者是这些犯罪分子盗取的话呢，那真的是辛辛苦苦全打了水漂。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聊一些最近的一些 电信诈骗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诈骗手段啊，还要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语音诈骗。那么说到最近的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我们不能不说今天有一个这歌手啊，他的名字叫尚雯婕啊，他所遇到的一个事儿啊，他发了一个微博，他说回京的飞机上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啊手机不见了，机场说飞机上没有监控查不了，无能为力，用同事的手机开启查找，他应该是丢的是苹果手机啊， 对， 查找他的这个 iPhone 是吧？ 对。 然后呢，他不用同事的手机来查他的手机吗？他同事的手机里面就收到了一个短信，啊，里面呢就是这么写的，一个香港的号码发来的短信啊，竟然是香港的，哎，加零。加八五啊，后面我们就不说了啊。他说 iPhone 已找到，您开启查找，我的 iPhone 设备正在联网激活，插入 SIM 卡号为189等等等等的一个号码，如需查看完整激活卡号位地址请登录，这后面是一个网址啊，3w.icloud， 后面就是别的单词和字母了啊。 iCloud 一听一看就觉得好像是苹果的那个云的 官网， 官网是吧？然后呢查询，就是你要登录这个网址查询使用的手机号码和具体位置。那么尚雯婕呢就打开了这个链接，这个链接呢要他输入什么呀？输入他自己苹果手机的开机密码、生日还有账号。然后输入完之后一直提醒的是错误的页面，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是盗窃者用这个方式把他的密码给骗走了。 对， 等于原来人家拿的这个手机还只是一个手机， 对 啊，用不了也开不了，但是呢他这主动的把密码告诉人家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分析啊，中间他到底是哪儿做错了。他通过他朋友的手机来查他自己的手机，这个错了吗？ 这个是一个，就是他因为他苹果手机丢了嘛，所以说他就有这么一项功能，就是说你这个账户你需要去找回你的手机，那找回的话其实就能看见你的设备到底定位在哪儿， 就是他会告诉你这个手机那个时候躺着的位置， 对对对，就是当然你要如果是离线比如关机，那他可能是离线状态，但如果你这手机要开着的话，他就能告诉你这个在什么地方，方便他查找。 好， 那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为了就是说 这是苹果的功能啊， 对，这是它正常官方的功能，这些东西都是在官网操作的。 他做这个操作本身没错， 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说他还为了方便于你的手机丢了之后，对方捡到了之后能联系你 啊。 他有一个就是说你的手机设置成丢失的状态，你设置成丢失的状态的时候呢，他就会让你留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呢就是为了联系你的手机号， 就是他朋友这个嘛。 对，然后他呢就把他这个手机号输入进去了。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官网上他还会说，就是说留一句话嘛，其实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啊，捡到手机人可以联系这个电话。 哦，就比如说， 然后就可以丢失状态了，就完成了。 换句话说，就是我现在要找我的手机，我得找一个人呐，用他的手机来登录苹果的这个官网嘛，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苹果的官网就说：“那你留个手机号吧。” 对。 于是乎，骗子就收到了这个苹果公司发过去的一个信息，说您如果捡到这个手机请联系这个号码。 对，他其实就是说你丢失状态之后你设置完成了，那你的这个、 丢的那个手机， 对，就会在丢的那个手机上，也就是说你的那 iCloud 账号登录的那个手机上，那它就会有一段，有一个在屏幕的时候就会有一句话，就是说你看这个是请联系这个号码啊，下边是这个号。那一般人如果捡了之后他可能会去呼叫，但是呢他这个其实就属于一个典型诈骗了。就是根据这个号码我就发给你一个短信，冒充这个苹果官方，然后呢就是其实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目的就是为了盗取他的账号信息。 所以刚才啊，我们说的尚雯婕他的朋友的手机接到的那个香港的号码所发来的短信，就是骗子发来的短信， 对， 冒充苹果公司发来的。 对，他其实就是在这个短信里面加了一个这种网址，这个网址实际上是一个冒充官方的一个钓鱼网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他其实是前面是 iCloud 的，但后面的话他后面还有一段，因为一般人的话他可能对网址的这个地址的结构他不知道， 对 吧？像咱们就是本身他的官网的话都是 icloud.com， 就是他的域名了啊。但是呢这个号呢其实他的域名他不是，这是他只是他地址的前面 house， 就是说他地址的一部分，他真正的域名在后边那块。但是呢一般我们可能看到之后觉得哦，这个可能就是他地址啊，这也是犯罪分子就是比较狡猾的一面了，就是说拿一些我们一般找这种电话网址的话都会发现他可能去 模仿或者是靠近，哎，这种比如说 iCloud 啊，或者是那种 iPhone 啊，然后它在地址里边含有这种名称的这种单词的，然后去冒充，然后让他去访问， 嗯 啊，冒访问的时候，你一点开那网站的话，身在这种诈骗分子他做的这个钓鱼网站都是很，相似度非常高的， 很真， 很真，你根本就分不出来。你如果从那个界面上看的话，就是他的网站界面上看，根本就分辨不出来，你只能去看他的地址， 嗯 啊，所以这也就是说，他身在就是这种诈骗，你一看的话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好， 然后他这块的话就会把他的信息，你一旦填写进去的话，你的这些账号信息啊、密码啊，包括他的什么开机密码都会被窃取。 就是一旦我知道了你苹果手机的开机密码， 嗯， 那么这个手机我就可以 正常使用了。 可以用了， 可以用了，可以进到手机里边。因为苹果手机的话，它其实是你通过一些其他方法，你很难破解的。对， 嗯， 就算你要破解的话，它可能会把一些数据啊丢失，它相当于自毁似的这种。 嗯。 但是呢，你只要进去之后，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对方的这个账户之后，你就能把他账户给替换了，或者更改密码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给别人来使用，或者你把他的账户窃取了之后，你还可以进行其他的一些操作。 就是我可以给别人发信息了， 嗯， 我是张三啊，我现在在哪，缺点钱。 对， 一会儿我们会谈到啊， 啊， 就是在朋友圈里可以假冒这个机主嘛， 对， 进行诈骗了嘛。 对对对， 是 可以这样的。而且就是说，他这个账号一般涉及的都是邮箱嘛， 嗯， 邮箱的话，有的人他可能邮箱密码都是一个账号，那他可能还去找其他的。啊，登录一些网站呀， 那支付宝什么的都连着， 对，都可能会被窃取。 嗯， 之前不是就出现过，就是说那个苹果账号被盗的时候，他用支付宝免密支付嘛， 嗯， 他会去刷你这免密的这个钱， 啊，嗯， 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好，那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有苹果手机的话呢， 嗯， 还是要设一个开机密码啊， 对， 这个安全性能很高。但是尚文杰错就错在，他把骗子发来的这个短信误认为是苹果公司发来的短信，然后他还。 访问了那个链接， 留了这个密码呀，什么生日啊，账号都留了。 对， 好，那接下来尚文杰可能要做很多工作了吧？ 对对对，这些信息如果都泄露出去的话，那他就得把他所有相关的这些银行的密码啊，绑定的这些支付密码啊，交易的这些账号都得重新更换了。 嗯， 就相当于整个个人信息都被他们就暴露了嘛。 他的手机号要不要换？ 手机号你要换的话，可以换。但是他可能会影响嘛，对， 是 他不换手机号的话，那他这些其他绑定的这些密码这些就需要更换了， 是吧？ 嗯 啊，所以他可能要做很多的工作， 对， 比如说尚文杰就在你的身边啊， 嗯， 然后他已经点了这些信息了，也输了自己的密码了， 嗯， 突然一下子知道上当受骗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提示呢？给你50秒时间，开始。 这个的话就首先要把他的这个账户要冻结。啊，他的这个手机 给银行打电话冻结是吧？ 给银行打电话冻结，而且就要给苹果官方打电话， 嗯， 啊，告诉他这个账户的话，有问题，然后需要就是说这个已经被泄露了，可能被对方知道了，然后要去那个相当于就是把他的数据给，因为有一些很多的数据隐私在里边， 嗯， 你要去把它给清除。 还有25秒 啊，然后就是说把你的这些整个的这个电话相关的这些东西的话，都重新的设置着密码或者是解绑。啊，防止对方利用，同时呢，给家人打电话、朋友打电话，说你的账号可能被泄露了， 嗯， 有别人冒充的话，不要联系，不要相信。 啊，好，那他的这个微信还能再重新登录吗？可能短时间不可以，因为他的手机不在身边了。 对对对。 那接下来还要马上去移动营业厅啊。 对。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期的广告，稍后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 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手机的支付安全话题。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360手机卫士的安全专家葛健。葛健您好。 主任好，大家好。 那最近还有哪些新型的诈骗手段，我们下面跟大家一并来说一说。 就是还有就是之前也是一个明星嘛，他是做了一个淘宝店嘛，然后呢他在里边他是作为店主啊，店家，然后呢有一个这种所谓这种买家嘛，说要去买他的商品，但是发现呢就是说你这个，但是呢这个买家就说你这个商品不能正常的购买，可能是不是你账户有问题，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了对方就是使用另一个号，也就是相当于就是官方的一个号去联系这个所谓的这个店家，也就是这个明星的这个店铺。 就是那个骗子有两个人是吧？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办两个号，对，然后呢就是以官方这种去联系，说当他有接到反馈了，说不能正常购买， 这都是网上联系的。 对，然后查到了就是说你的这个店铺可能是有一些保证金啊，就是说有一些这种相当于资质吧，没有正常的开通影响了。那其实这就是他们一个编的一个话术了，他这主要就是骗一些这种所谓就是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卖家啊，然后呢就是就是说让他们觉得，因为他们可能对一些规则他们不太了解， 就是在淘宝开店或者闲鱼开店， 对，流程到底是什么呀？需要具备什么资质啊？这种需要有哪些程序啊？他不太了解，所以呢，他就是按照那个人说的，哎，那个人给了他一个二维码，然后说你去扫一下这个之后，然后按照这上面的操作，哎，你把这个流程完成，就可以正常的来进行这种店铺买卖了。那他发现就是说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淘宝的保证金嘛，让他交这个钱，然后呢最后是一个链接，那链接呢支付了应该是3000块钱吧，按照这种正常的。他这里呢是不涉及到这种隐私窃取，他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冒充官方，他一个人是两个角色，冒充买家，然后呢再冒充官方，然后来骗他，然后去到一个假的一钓鱼网站里边去支付。然后到后来呢就是说他支付完这笔之后他还没有发现，后来呢对方又说你可能还有因为什么问题你还得需要再支付好像6000块钱啊，这时他发现哦好像是不是有问题，然后这时候他就才知道啊可能是一个假的这种客服。对， 简单来说呢就是骗子啊分饰两角是吧？ 对， 然后呢假冒这个买家和客服，然后呢让他误以为自己没有开通一个什么保证金，于是呢充钱是吧，充钱就充到骗子的账户里面了。这是如果大家要在网上开店的话可得注意这个，或者说卖二手物品的话啊也得注意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则，要不然的话呢 你很容易啊，在当时就理解成骗子就是客服，客服就是骗啊，不不，这个骗子就是正规八经的客服了啊。 对对对， 好，这是一个。其实，在双十一的时候还有一个，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骗啊？反正据统计，就是涉案金额是好几千万呢。 对对， 是什么呢？买油，买油卡。 团购这种拼团这种形式、 哎啊、那会儿油价还挺贵，最近油价才连续降了好几次， 对， 是吧？双十一拼团买加油卡， 嗯，它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相当于拼单，然后呢它是在这个微信拼团的这种小程序里边 弄了一小程序， 对，是、嗯、其实现在这种小程序其实也是一种这新型的比较一个趋势吧，因为之前也碰到过，就是这种用小程序冒充这种，就是比如公安呀， 嗯 啊，这种程序让你去在小程序里边去查看，因为他冒充的嘛，冒充的警方，他去让你上小程序里查，这个其实也是他用小程序来制作，就跟类似那种公众号似的，他用小程序做完之后呢，他说就是几多人拼团可能六折。 六折买油卡、 诱惑很多，对，所以呢，就是造成就是说，相当于就是裂变式的传播嘛， 嗯、 啊，你各种分享之后，然后裂变式的传播，然后造成就是很多人去参与，应该是有这种接近10万吧，8万人被骗啊，参与在这里，然后最后 而且他这种都是朋友圈介绍朋友圈的这种骗， 对啊，他一分享之后，大家一看，然后这一个群里可能有好几十人或者十几个人，这朋友，那、嗯、他朋友的朋友在分享啊，就是这种啊，所以就是说啊，参与的人很多。啊，然后被骗的金额也很庞大。 他不是说就是给他的油卡金额不够，是根本就没有油卡。 没有，对，他就没有，他就相当于我参与这个活动了，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我也找不着这个所谓小程序联系，都没有了。对、 嗯，所以小程序诈骗这个是一个现在 一个新型的 方式和平台吧，哈。 对，因为就是类似的，可能以前在公众号里出现过。 嗯， 对，虚假的一些公众号，虚假认证的这些公众号。 嗯， 那同样类似就是在这种小程序里。 但我觉得大家也得琢磨琢磨，油卡能打六折，那石油公司喝西北风去啊！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会儿要买那个201卡。 嗯。 我不知道葛健有没有用过201卡呀？ 打电话用的那个。 对，打电话用的嘛。 啊、我用过，我用过， 是吧？那会儿哪有手机啊？ 对， 201卡就是开通，然后大家用自己的卡去拨号，然后呢，账户呢从你的这个201卡的这余额里面扣嘛，是吧？ 嗯、 所以一部电话一个宿舍的人都能用。有一天我在一报纸上看到一个地儿卖批发的201卡，说0.3折。 呦呵， 我就带着我的一个好同学去了、 嗯、 啊，是我们俩感情特别好啊、嗯，这个。所以我说兄弟啊，发财的机会不能只我一人独享啊，咱一起赚这钱去啊。 嗯， 好，我们俩就坐着公车倒了地铁呀、啊、又走路啊，好久到了这个西客站那边了一个地儿啊、嗯、还有一小破屋啊，进去嘎咯吱一下那种木门打开了。 嗯， 进去之后我说您这是卖电话卡吗？卖电话卡吗？他说卖啊。我说是0.3折吗？说别逗了，0.3折，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嗯， 我说那您这是多少啊？97折， 九七折，对， 啊，那算了吧， 嗯， 所以呢，就是没有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便宜0.3， 是吧？便宜0.3，好啊，这是一个近期的新型的这个诈骗手段哈、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就是熟人诈骗啊。那么是真的熟人吗？不是，是假冒熟人的声音进行诈骗。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这样的案例？ 嗯，有，这个其实就是不太多，但是这种骗的这种骗术吧，还是相当于就是非常难以甄辨的。 嗯， 他就是说，我这手机上跟我联系人相似的一个非常相似，甚至就是说，其实就是我原先的一个朋友的号或者家人的号。 嗯， 这个时候呢，就是给我发来信息。啊，说我这个就是可能在办一些急事儿，需要你给我转点钱。 嗯， 那这时候一般人呢，可能觉得就是转钱可以，但是有一些。他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意识，他就需要确认嘛。 嗯， 他意思就是说，那你是你本人吗？对吧？就会问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对方发来一个语音啊，就说是我是谁谁谁，类似于这种的啊。一听，哎，好像还真是对方，那就放心的把钱打过去了、 哦、 啊。钱可能不多，几百块钱或者两三千，一两千块钱。但是呢，后来发现一联系这个人， 嗯、 一打电话一联系这个人，哎，没有这回事儿、嗯、 啊， 才发现可能自己的这个对方的这个账户是被盗了啊。 那怎么被盗的？然后他怎么就能够被盗了之后还能够模仿出或者是用个什么样的手段 让别人相信这是这个机主本人发来的语音信息呢？ 嗯，这个其实是他现在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就是他们为了冒充熟人更真实吧，利用的一些手段，尤其是那个语音。语音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可能家人说话这声音啊都非常像，你一听可能能听到。 嗯， 但是现在呢有这种几种手段，就是说可以冒充，所谓的冒充这种语音。对，比如说就是它可以通过一些声音的合成的这种技术， 嗯 啊，来把这些，因为它需要就是说对方肯定会问什么问题， 嗯， 它需要把这个问题可能给合成出来， 嗯， 比如对方要问你是谁呀，你是谁谁谁吗，那他需要把这个，但是他可能临时找不着这些现成的话， 嗯， 那他就需要去进行合成，然后把声音还要往这个机主，就是说他盗号的这个冒充的这人身上去靠。 那怎么合成呢？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他首先要把这个号，就是他冒充的人微信号也该给盗号， 嗯 啊，盗号之后呢，然后呢他会有的他这个文件里边他会看一些这种，比如他的这个，比如跟别人聊天记录啊，或者是他的这个留的这个文件呀， 嗯， 这里边 有他声音的， 有声音的文件，然后呢他可以去拿这些东西，然后去来听或者来合成。 就是第一步，首先要盗一个号， 对， 然后登录之后呢，它存在这个号里面的那些语 音 的信息， 这种，对， 它要提取出来， 对，它要拿，它其实这个话是有文件，它可以直接拿的，这种是比较，就是说这种的话是没有现成的语音在那里边， 嗯 啊，然后呢，它可以去这种所谓的模仿模拟，然后这个就是对方可能会问什么问题，他就去答，比如说一般就是比如说回答就是我呀。啊，我是谁谁谁呀、啊？对， 那技术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可以的，就是说它这个声音只要是往那边相靠的话，是可以做到这种的，就是模拟的、嗯。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就是说利用一些所谓的就是微信加强版似的这种外挂这种，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他可能盗了号之后有用这种克隆的这种微信，然后他呢可以把里边语音直接转发。我们知道一般正常情况下语音是不能转发的， 对 吧？对 啊，语音不能转发。 对，但是这种微信的话，所谓的加强版的话，它是可以转发微信的这个语音，可以克隆你的朋友圈啊。这其实是给一些比如微商啊这种，就是说你这号，对，让人看出来你这里边照片很多，就省得你一个一个倒了。然后呢是相当于工具，但是呢他就会利用这种微信语音转发，他把他跟你跟别人对话的语音他转给你啊。也可以是这样， 哦， 对， 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机，不要被盗号，这个是关键，对吧？ 对对对， 你如果手机被盗号的话，那里面的一些声音的文件就有可能被它提取出来， 嗯、 要么用来合成，要么用来 直接转发、啊， 剪辑之后转发，对吧？ 对，对， 比如说。你看我们做主持人哈，经常会说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啊，你好，我是香露等等，是吧？那他就截这一段，然后发给葛健了，发给张三李四了， 嗯， 是吧？然后再找一段，哎呀，我最近手头比较紧，你有钱没？ 嗯， 这种或者是其他的话吧， 嗯， 那么就很容易让对方相信是我本人在跟他用语音聊天。 对，而且就是说有一些地方的话，他可能还会就是之前已经骗了这个本人了，就我们。有一些地方，比如他去做一些，比如兼职啊， 嗯， 或者他要开信用卡呀、 啊， 啊，那人可能会有一些语音验证啊，对吧？让你说一下，你介绍一下，说一下你是谁谁谁，对吧？那这种，那他可能会把这些来用在这种地方， 嗯， 这都是他们一些手段吧，算是， 嗯，好，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他这个合成，他能够完全合成出一个人他很多的对话吗？还是说只言片语？ 这种的话，其实是你要合成的话，其实从技术来说的话，它这种成本会很高， 就是它需要很多的数据，是吧？ 对，它需要就是它得需要这个人的这个声音，然后呢，他还得把那他说的那些话，因为他不见得都是这本人说的，他得去合成嘛。所以说，就是说这种技术的话是成本很高，所以说。一般骗子他不会合成很长的一些话，他就是所谓就是说一两个字儿啊，是我啊，就是我啊，或者是叫你个名字啊什么的这种啊几个字儿，他不会说成这种大段的，成本太高，不值当的。 对。但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有这个智能新闻播音员了， 嗯，对， 你看到了吗？ 是是是，这个是、 这个、 这其实就是利用这种语音的这种声音的这种技术。 对， 然后但是这种技术你像可以用在这个场景，但是你要说去诈骗一个人，你都不知道能诈骗他几百块钱，你说你用这种技术的话，那完全就是这个成本太高了。 但是他在朋友圈里面用这种语音诈骗的话，这个概率比那个随便拨打一个电话概率要高。 对对对 啊， 对，因为他是也是就是相当于就是冒充身边的熟人。对， 嗯，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传统的诈骗啊。 嗯。 但这个里面呢，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大家听到的骗子的声音是真实的声音啊，是真实录下来的声音。 嗯。 而这个受骗者啊，或者是机主本人呢， 嗯， 是我们演绎过的声音啊，就是跟他逗闷子的这样一个有表演色彩的一个声音。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喂，你好，张招娣是吗？我们这边是咱们这个公安局刑侦队，到我们公安局来一趟，签收一封您的协查通知书。 签收啥书？我没买书。不是，我没犯啥事，你找我干啥玩意儿啊？ 我跟你再仔细讲一下啊，是因为上海市正在侦办的一个刑事案件。那么这个张健是个男性，40多岁，您认识他吗？ 没听说过，不认识。不，我是老太婆，你说啥呀？我啥都不懂。 你也不算老啊，你属老虎的，62年的，怎么会老啊？那个张健你认不认识啊？ 我不认识什么张健李健的，我哪儿都不去的，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那最近2年你有没有去过上海啊？ 没去过，我老太婆哪里都没去过。 你怎么仅说你是老太婆呢？你不是1962年4月9号出生的吗？怎么会老啊？50多岁的人56岁呀、就会老啊。哦，你是不是老太婆？跟我办理这个案件也不没有关系。最近这1-2年有没有去过上海呀？ 不是，你怎么还急眼了呢？我不老就不老，你咋年纪轻就耳聋了呢？我都说哪儿都没去过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公安局在今年的5月8号在抓到咱们市这名叫张健的同时，在张健的家中查到了大量的赃款和银行卡，并且在他的身上收到了一张登记在你这个身份证办理了一张银行卡片，尾号为8513的，是在今年的3月30号办理的。您说你没有去过上海，又不认识张健，那这个是怎么回事？ 你问我，我还不知道问谁去，到底咋回事啊？ 你别着急，你慢慢等，你慢慢等。现在我们队长开完会了，那就让我们队长帮你处理一下。报告队长，张女士，我找到了。 喂，你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队长，我叫刘。好，那张女士是这样啊，那既然说你都没有去过上海，你也不认识这个张健，那么却有可能是你的身份信息被别人给盗办了。那么盗办的后果是什么呢？盗办的后果就是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搞不好的话就是说是要判刑坐牢的，知道吗？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非法洗黑钱呢？ 我不知道这咋回事啊，我哪会洗钱呢？我就会洗衣服，也没有钱洗呀、 你不懂，来，这我这样跟你讲啊，这事情如果不调查清楚的话呢，判刑坐牢的是你本人，知不知道？ 我不懂啊，你可别找我，你爱找谁找谁去，我瘫痪在床下不了地，我都说了，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嗯，好，就听到这儿啊，给他们两个人的演技打多少分呢，听众朋友？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骗子啊，他是一人分饰两个角色啊，一个是普通的警察，还有一个是他的队长啊，他的领导啊。那么这个受骗者啊，还好没有上当，因为这个是演绎过的啊。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滴滴的声音啊，是引掉了啊，某个地方的公安局的这个名称以及警官的名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啊。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好，下面我们请啊葛健来分析一下啊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就是你看还是比较常见，是吧？ 对， 假冒公检法。 对对对， 就是。那么可以通过这种人工智能的方式来防范这种类似的电信诈骗吗？ 这种的话是有这种方法的。因为像他这种电信诈骗的话，他其实是首先利用个人信息嘛，然后来这种就是设定好的这种剧本。一般他们这种都是会先通过这种号码啊，改号啊这种，然后呢他们去联系对方，联系这种受骗的人，然后呢他们会到最后的话，因为这个他没有演绎到那儿，他可能会发一个比如说这种电话网址啊，告诉你是你的这个通缉令啊，因为他们刚开始其实也是通过这种恐吓嘛，威就是那个吓唬你，说这个啊，你的这个身份证办的这个银行卡涉黑啊，涉嫌重大刑事案件，就是为了镇住这个被骗的这个人，让他就是相当于就完全的去配合他们去办案。 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就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电话诈骗电话的一个识别，啊，以及就是说这个钓鱼网址的这个识别， 嗯， 啊，因为它这块的话是它主要，因为它会用这种不同的号码，啊，它里边可能会有改号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的号码，或者甚至境外过来的号码。然后来拨打的，那这种的话就是那多线的操作，来多个人，他当然是两个人两个角色，那到后来可能还有三个四个这种角色给他骗了啊，在这个过程中，所以就说这里边的话就可以通过这种比如大数据和 AI 的这种方式的话，就会对他的比如这个电话呀啊打过来这个电话，看他这个电话的行为啊，是不是比如说一些有没有一些比较偏恶意的，比如说他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或者他是一个漫游过来打的电话啊，或者是他经常去跟其他人联系。被挂断经常啊，拨打频率比较高啊，这种类似的特征。还有呢，就是说他发的这个网址啊，他发网址肯定会通过短信或者是其他的途径发，但这种途径的话，如果他要打了开这个网址的话啊，他接收到或者打开的时候我们能发现的话，那就能知道这个网址它是一个虚假的， 嗯 啊，这个时候也会告知他这是一假的网站，不要相信， 嗯 啊，这就是通过这种大数据和 AI 的这种技术吧，可以就是说通过就是这种典型这种特征，通过这种机器学习， 那怎么植入到手机里面呢？就大家的手机里面怎么才能够识别呢？ 这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云端加本地库吧， 嗯， 就是说利用现在的这技术会把它一些特征进行提取，并且进行这种学习。 不是说这个语音通话的内容， 不是说整个给它搁进去，因为语音通话的话，你是很难有变法，有办法真正的去清晰的识别到。当然，我们现在也会利用这种，比如语音，它可能会说一些。必须要说的词，比如说什么警察、公安呀、涉嫌什么什么案件呀，哎，那这种非常敏感，其实也可以搁到语音识别里边啊。那另外呢，就可以对这种号码，啊，对他的号码的特征、他的行为、他拨过来这个号码跟他的这个关系，那是不是他这个号码还打过别的手机啊？啊，这种行为的吧，他都会有相关性。然后还有就是说他这个网址，那是不是他这个网址是恶意打开是一个非官方网站的？啊，或者他这个网址本身就是一个恶意的网址，这种的话是通过云端的技术特征，我们都会去识别到，一旦他符合这个恶意特征了，那就会给他识别出来。 那这里面还需要运营商的配合吧？ 会需要的，尤其是比如说一些拨打电话也需要。但是这里的话，一般在客户端上的话，比如手机卫士上的话，那他可能就是利用我们自身能获取到的，比如说这种号码或者网址了。运营商那块的话，他可能就会更清楚的知道他这个电话从哪儿过来的。 就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收到一个短信，是吧？ 嗯嗯、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尚文杰那例子一样哈、 嗯， 有一个什么网址， 对， 是吧？ 嗯，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短信全复制， 嗯， 上传到某个地方，让他检测一下？ 嗯，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就是这个也是就是说，通过多个样本，然后能加强它这个模型学习嘛。 嗯， 这个的话是在手机位置，就是说在比如在微信小程序里边，我们有一个这个360防骗那个防骗高手，这里边的话就是你可以把你收到的这些不确定的，比如短信内容、电话，然后还有就是说它里边的，比如说 QQ 号啊、网址啊，都放在这里边，甚至语音也可以放在这里边，然后呢去。鉴定 语音也可以， 对，然后甚至就是说那个一般像这种短信里边的这个网址， 嗯， 这些你都可以，甚至整个短信内容你都放到这里面去鉴定，啊，如果他这是虚假的，他就会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一个涉嫌欺诈的，比如网址啊或者短信，请不要相信， 嗯， 啊，这种的话是在这里非常方便，同样的话，他在这个手机卫士客户端里边，他也有这种诈骗鉴定，也是为了就是说方便。用户来直接去那个辨别这个真伪， 嗯 啊， 是，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通过手机短信，确实能够接到很多什么验证的信息啊、广告的信息啊、提示的信息啊等等啊， 对， 但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了， 嗯， 因为我们看一看也就罢了，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需要你点进去的， 对，尤其是一些在里边，比如有网站的， 嗯。 有号码的，有的他是会需要让你去拨打那个电话， 嗯、 你可能账户有问题，或者你要办理什么业务要拨打这个电话，那你这不确定，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冒充的都非常的像，包括他发送的号码，他也可以通过伪基站来发送，对吧？ 对 冒充人号，所以就说你可能真是防不胜防，你自己无法确定，那怎么办？那就去到那个360的这个就这小程序里边，防骗高手，然后呢去鉴定一下， 嗯，好，有这个功能啊。 对，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你看人工智能好像是一把双刃剑，是吧？ 嗯， 它也能够合成一些这个语音啊，当然也可能够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鉴别对方是不是电信诈骗。 嗯， 那怎么才能够更好的规范和约束它呢？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它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人工智能的话，在这里边的话，的确是作为技术上的话，你可以作为比如说可以在商业上啊，或者是自身的这种能力上得到这种突出的体现。但是其实它更多的还是涉及，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规范啊，行业规范呀，然后设置这种相关的法律约束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对这种比如说涉及到这种隐私泄露的，因为我们其实普通人我们更关注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数据。你到底是不是用在了这种正确的方正确的地方？ 嗯 啊，你可能把我的数据泄露了， 嗯， 造成了就是说我不必要的这种损失。这种诈骗里边很多都是利用这种泄露的隐私，对吧？ 嗯， 那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甚至你保存的时候也不安全啊，有的被脱库，然后导致我这数据泄露。那这一块一方面就是你保存存储时候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就是说我这信息泄露啊，这些行为。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说需要就是说社会各界吧，比如说就是。配合这些公安啊，或者是运营商啊，或者是一些厂商啊，或者是这些公司啊，在这种安全性上一定要提升，并且要把这些就是所有的这种涉及到灰产的环节要进行打击。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360这块的话，也是在这个就是联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在安全上的这些能力吧，来对这些比如说这种运营商啊，或者是进行合作，相当把我们的安全能力进行输出，来保证有一些这些，一方面保证用户不会被侵犯，另一方面的话是提升这些就是打击，然后配合。 好，前两天呢和一个银行的朋友聊天啊，他们说我们都有两套卡啊，一套卡呢就是用来绑定我的手机支付啊，什么网上支付的啊。那么这里面留的钱呢不会特别的多， 嗯， 还有一套卡呢就是绝对不绑定在手机和支付宝啊什么微信上面都不绑定，但是它开通网上银行 啊， 大的钱都在这里面， 嗯 啊，你比如说你买基金也好啊， 嗯 啊，你存定期存款也好，或者是买股票也好， 嗯 啊，都在这个里面， 对， 然后这两块断开， 嗯， 在外界留的呢都是那一套 小额的， 小额的啊，自己大的这个金额的账户啊，都是不公开的，这样可能最大程度能够保护自己的这个账户安全啊。 对， 再结合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啊，使用手机的习惯， 对， 那么让自己的手机不要被盗啊。 对，然后通过一些这种安全性的一些手段吧，比如安装安全软件呀，然后或者去上面去进行这种诈骗鉴定啊，这种。 好，谢谢今天葛健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实现我们财务的保值和增值，前提才是哈保值。好，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 是因为